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想去边度都听到澳纽广东道 ？ANZ Canton 而家有 podcast 啦 ！iPhone 及 iPad 用家可先使用 Safari app， 输入网址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再用 podcast app 下载最新节目。 Android 用家先使用 Antenna Pod 输入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就可以即刻下载最新节目，就系咁简单。 澳纽广东道 ANZ Canton。com， 你的广东话频道，呢度嗰度，度度都听到。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同埋澳纽广东道嘅联播节目《澳洲路边社》，逢星期四见面嘅。大家好，我系世聪， 我系 Ivy。 今日系2015年1月15日星期四嘅。咁其實我喺年頭咧就 review 翻我哋上年嘅節目啦，咁樣咁我就發覺咧，大部分節目咧都係講關於呢一個伊斯蘭教。 九成啦， 咁冇咁多嘅，即系七八成咁样，咁其他咧就讲关于种族歧视啊、华人社区团体啊咁样，咁但系其实呢一堆嘢全部都系有关系嘅，因为点解今日伊斯兰教可以喺咁多西方国家做大，可以即係令到咁多嘅種族矛盾啦，咁樣其實好大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嘅多元文化政策咁樣。咁點解呢一個多元文化政策係變成咁咧？咁其實咧喺好多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咧，華人嘅社區團體咧。都是有份令到呢一啲多元文化政策變成咁樣樣嘅嚇，咁所以其實呢一堆嘢咧，全部有關係嘅。咁我本身即係今年就諗下啊，好冇講下其他嘢啦咁樣樣。咁但係今年咧就嚟到第三個星期四啦咁樣樣。咁我豈不能講關於呢一個伊斯蘭教同埋恐怖襲擊咧咁樣樣？咁当然事源咧就系因为关于呢一个法国查理周刊嘅恐怖袭击事件啦，咁样咁大家都知道就系死咗12个人啦。咁今日咧就评论下呢一单新闻嘅。咁我相信咧真系好多人咧真系都 I am Charlie 啦，咁样或者法国就 J Sweet Charlie 咁样，咁就即系话我支持查理嘅咁样。 I am Charlie。 嗯，好多人可能会以为我会都系支持 Charlie 啦，咁样。咁但系我咧就。啊，點講咧？就唔係話咁支持嘅，即係我唔會話企喺 Charlie 嗰一邊咁樣，咁我只係會話咧， 中立啲， 就唔係中立嘅，即係我只不過唔覺得佢哋係英雄咯，因為個個都話佢哋哦，即係自由言論嘅英雄啊咁樣，言論自由嘅英雄啊咁樣，咁但係我。自己個人嚟講咧，就完全唔覺得係咁嘅。咁我今日喺節目裏邊就會解釋一下點解啦。咁即係當然即係殺一啲嘅漫畫家同埋一啲嘅編輯啊，即係呢一個係悲劇啦。咁同埋都係即係寫實咗，即係法國而家有一個嚴重嘅多元文化嘅問題啦。咁樣咁但係我就並唔覺得佢哋係英雄嚇。咁點解咧？咁一跟喺節目咧就。会揭晓噶啦，咁样吓。咁但系今日首先咧，就想分享一下呢一单新闻先，咁样因为呢一件事咧就几得意嘅。嗱，我讲呢一单新闻之前咧，就首先做一个设想先啦吓。吓，其实就唔使做个设想嘅，其实真系有 example。咁我讲一个真嘅 example 先啦。因为喺前几年咧，就发生咗一件咁样嘅事嘅。澳洲嘅印度人社区咧，就系对澳洲咧就非常不满。咁系由边一件事开始咧？就系咧就话咧有一日有一个印度人咧就俾人杀咗咁样样。咁印度人喺澳洲俾人殺，咁大家都 assume 係白人做噶啦，係咪？因為澳洲係白人嘅地方啊嘛。咁跟住之後咧，就有好多其他嘅印度人就走出嚟話：，係啊，我上個禮拜咧俾人打劫啊！另一個話：，係啊，我上個禮拜咧俾人打啊！咁樣咁啊，好多人走出嚟，咁跟住之後咧，真係儲咗好大堆嘢咁意思啊！嗱，你睇由此可見咧，澳洲人係對我哋印度人係幾種族歧視，咁就係引致呢一個印度政府咧。 是出了一个旅游的警告，就是说澳洲是一个危险的地方。那这件事呢就、其实印度呢是自己拿架来丢的。因为当一些。因为当一些媒体他拿回这件事来研究的时候呢，就发觉其实呢、你在印度被人谋杀的机会呢是高出澳洲不知道多少倍的。是的，是的，所以即是你自己拿架来丢你自己就。那同埋之后呢就发生了几件事的。那就发觉呢是有。即係數多嗰啲 case 就係話有人喺澳洲俾人打嗰啲嘅，其實根本就唔係俾白人打嘅，係俾啲太平洋群島，即係嗰啲大大隻隻嗰啲， 係啦， 未必紋身嘅，咁但係總之大大隻隻同埋黑掹掹嗰啲咧，就俾佢哋打咁樣樣，或者俾佢哋打劫。咁跟住之後亦都係發覺咧，喺其中一單嘅謀殺嗰啲 case 咧，嗰、那個即係受害者個印度人嘅兇手咧。自己都是印度人嚟嘅咁樣嚇，咁所以就攞架嚟丟啦咁樣，咁所以即係我哋由此可見就係睇到啲咩咧，就係嗰啲即係社區團體嗰啲領袖啊，同埋呢一啲少數民族嘅社區啊咁樣咧，佢係好懂得咧喺有呢一啲情況走出嚟嗰陣時候咧，就即刻話呢一個澳洲係種族歧視嘅咁樣。 即系千载难逢好机会。 系啊，之前发生咗呢一件事都好啦，咁样样，即系其实佢应该系因为呢件事丢架嘅，因为呢件事系 prove them wrong 嘅。咁、但系其实即系呢一个澳洲系种族歧视嘅呢一个印象咧，已经喺印度系好盛行噶啦，咁样样，系因为呢件事，因为。当呢一件事发生嗰阵时候，咁你就大大文章写出嚟话澳洲种族歧视，大大只字咁写出嚟啊，澳洲旅游警告就大大只字咁写出嚟啊嘛，系咪？咁但系之后你发觉原来自己戆居咗，就喺 page 10啦，系咪啊？第十页、第十一页，唔好意思，其实咧嗰次咧就唔系好啱嘅，咁你就咁样细细声讲啦。咁但系个个都系睇呢个头版啫嘛，睇呢个 headline 啫嘛，系咪？吓。系啦，咁又或者佢直情唔系咁写添，或者佢可能话澳洲唔认佢哋种族歧视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就解释佢唔认咧，因为其实有 stat 咧就系证明头先咧，其实我之前讲嗰啲系唔啱嘅，咁但系喺啲文章嗰度就细细只字咁样就写低，咁但系咧就大大只字咧就话你否认呢一样嘢，因为呢一啲就系我哋做即系新闻啊嗰啲伎俩啊咁样样，因为通常如果你话我否认某一啲嘢嘅，咁就系其实当你有咗罪先，因为其实系啊，咁所以咧即系我哋咧可以谂翻，如果有一个咁嘅情况到底我哋澳洲嘅华人社区团体，又或者系广大嘅华人会对呢件事点样睇咧？嗱，如果有一个嘅有为嘅年青华人咁样，咁跟住佢可能喺澳洲读书啊，或者做生意咩都好啦，咁样，咁咧佢就有幸咧就认识一个鬼妹做佢老婆或者女朋友嘅，咁跟住就开开心心即系去 supermarket 买嘢咁样，咁跟住之后咧就一个白人嘅人啦，咁样，总之系个白人啦吓，咁而佢睇唔过眼，咁而佢就话：咦，又似咧，唔会咁讲，佢用英文讲嘅。Oh, how dare this Chinese man marry a white girl? She's one of us. 咁跟住之后咧，就去后巷咧攞碌棍，咁跟住兜嘢就剥落佢个头嗰度。好啦，如果有呢一件咁嘅事发生，咁我哋可以谂下，我哋澳洲嘅华人社区团体系会有啲咩嘅反应咧？ 哇，我知 道，你 讲下啦，一定系。当日即刻出嚟开记者招待会，着晒西装，好严肃咁样样，同所有嘅传媒朋友讲呢件事系种族歧视。 系啊，我哋非常之愤怒啊、惊讶咁样样吓，咁同埋即系有加句我哋澳洲嘅华人咧，即系对于澳洲系作出好多嘅贡献啊 ，blah blah blah 咁样。虽然打仗就一个都冇死到，咁但系或者死得好少，咁但系其他嘢我哋好多贡献噶，例如我哋做好多生意啊咁样样。即系如果系话做生意嘅，咁其实你攞嘅着数就多过， 咪系 你攞着数就多过呢个国家啦。咁同埋中国人最叻就逃税，咁但系唔紧要咧，即系我当即系唐人真系对即系我哋澳洲嘅西方国家系作出好大嘅贡献嘅。哇，如果冇中国人，澳洲今日都唔会咁好啦，咁我当呢件事系真啦，咁样样。咁总之咧，即系啲唐人一定会咁样走出嚟咁讲。嗱，咁呢一件事咧，好明显咧喺任何西方国家咧吓，如果有件咁嘅事情发生咧，呢一啲环社区领袖咧，必定系会有一个咁嘅反应嘅吓。咁但系相反，当呢一件事发生喺中国，就会有啲咩反应咧？咁样样嗱，因为咧喺上个月嘅21号咧喺北京咧吓，就有一个澳洲的鬼仔嚇，即係白人嚟嘅，咁佢就叫做 Michael， 咁佢就咧就係喺呢一個北京語言大學嗰度讀書嘅咁樣樣，咁佢就有幸咧就揾到個韓國女仔咧做佢嘅女朋友喎，咁但係因為韓國人同埋 Chinese 基本上係。You can't tell the difference 咁樣樣噶嘛嚇，咁樣樣。我哋 by the way， 我哋 Chinese 就話：，哎，中國人同韓國人一樣樣，即係我哋可以咁樣講啊嚇。咁但係如果鬼佬咁樣講，就變咗種族歧視啦。 哦，係啊。 咁所以我唔 被冒犯啊又。 系啊，咁所以我唔知嗰啲規則係點啦，咁但係即係都講一講規則係咁啦。咁但係總之咧就一個鬼仔嚇，呢一個鬼仔咧就同一個韓妹拍拖咁樣，咁跟住就有啲咧 Chinese 就見得唔抵得， 唔抵得 嚇，因為佢以為咧哦你中意咗一個 Chinese 女仔有冇搞錯？佢係我哋一份子嚟嘅，你點可以中意 Chinese 啊咁樣？咁所以之後咧佢就揾棍咧就兜嘢駁落佢個頭，咁咪仲亂咗幾針添，即係呢一件事係大鑊嘢嚟噶，其實係嚇。咁即係呢個 Michael 都好有風度啦，咁樣樣即係都原諒咗佢咁樣樣嚇。即係咁，但係個問題係咩咧？就係點解當呢一件事如果發生喺澳洲嘅，你有咁多華人團體走出嚟嚟到為呢一個唔存在嘅人申冤？ 嗯。 咁但係點解當同一件事發生喺中國嘅時候，就冇咁樣嘅迴響嘅咧？嗱，因為呢一件事如果係發生喺澳洲嘅，必定係會造成世界新聞嘅。其實 係 因為。喂，大佬，澳洲有一个即系就算喺澳洲啊，如果有一个人饮醉酒咁样要乱笠嘢嘅，都变成世界新闻啦，大佬。 上头条 啦。系啊，上头条啦。其实我都了解点解呢一件事如果发生喺中国唔系世界新闻咧咁样样，因为其实我哋喺 Facebook 都睇好多影片啦，系咪？就 系 话，即系有啲人去提款机度攞钱嘅咁样样，咁跟住嗰人咧就攞一大嚿砖头就兜嘢大力剥落人嗰个头嗰度，真系剥死咗个女人嘅咁样样。我相信好多人都睇过，咁同埋呢啲好正常，你车死人啊咁样又睇过咁样样。所以其实呢一啲事情咧，如果发生喺西方国家，好似澳洲咁咧，就一定会变成头条新闻。你谂下喺澳洲雪梨嘅，如果有一个人去揿钱，咁跟住之后后边有一个人咧兜嘢揾一大嚿砖头剥落个头，这个会唔会成为？即係澳洲嘅國家頭條大新聞咧， 一定會， 必定會。但係發生喺中國，超呢啲事日日發生啦，Who cares咁樣就。咁所以我都了解咧，即係點解呢一個鬼仔俾人打咧，即係都唔係新聞。 嗯、 即係人哋會問：咁你死咗未啊？未死啊嘛。如果你死咗，就會上 Facebook。或者微博系咁多啫，咁样样。但如果你未死咧，咁就唔系新闻，系咪？咁所以个分别咧就唔同咁样样。咁但系即系，尤其是我自己身为一个即系西方嘅澳洲人咧，因为我入咗籍，我一个澳洲人，我冇中国籍啦。首先就。因为我虽然在香港出世的 ,ok?、但是呢我并不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样。明白。所以我唯一在这个世界里面有的公民身份呢，我只是得澳洲的公民身份这一个。 嗯。 只是得这一个啫这样。即是香港不是一个国籍来的嘛，我常常都说。所以呢我身为一个澳洲的公民，我并不是任何其他地区的公民。那我就一定呢就要做全世界第一個咧，就為呢一位 Michael 申冤嘅咁樣樣，因為呢一個 Michael 咧，佢好慘，呢一單 case 咧，即係唔單止喺中國唔係新聞啊，甚至喺澳洲都唔係新聞添啊，咁樣樣 好無辜我覺得。 如果喺澳洲有一個華人咁樣俾人打嘅，必定有好多華人社區團體令就又開 press con 又走出嚟，又上 TVB 2CR 2AC 咁樣有文有武咁樣，又打曬胎啊，澳華論壇、澳華公會啊，冚爛出曬嚟咁樣有。又出啲 joint press conference 啊，咁樣 當日即刻打 可能有時可能有時根本唔關事嘅其他社區嘅，韓國嗰啲社區團體嘅，又或者係印度嘅社區團體， 韓國事啊嘛。 唔係呢單可能關啦，但係即係我話如果有件咁嘅事啦，咁樣嚇，即係就算唔關佢事嘅都走出嚟沾下光，好似上次嗰單嘢咁樣，即係唔知有個即係總之嗰件事係全部關於 Chinese 嘅咁樣，但係啲韓國人又走出嚟。啊，系系咪啊？ 系 啲韓國人又走出嚟，即系關你咩事啊，大佬黐線！ 又簽埋名，又簽信嗰度， 又簽埋一份咁樣搞乜鬼嘢咧嚇？咁所以咧，我都要為呢一位 Michael 發聲咁。咁我就今日咧就會分享翻啲平時華人社區團體會講嘅説話，但我今日咧就係會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咧，就係希望為呢一位 Michael 咧，澳洲人嘅 Michael 咧申冤嘅咁樣。咁就係咁嘅。咁我哋呢非常多谢大家今日嚟到我哋呢一个嘅 press con。对于呢一件事呢，我哋係非常之愤怒同埋震惊。因为我哋澳洲人喺中国呢其实係有好多嘅贡献嘅。咁例如果你嚟到澳洲嘅 Harvey Norman 啊或者其他嘅电器铺头，你会发觉我哋大部分嘅电器呢都係来自中国。如果你係去到我哋嘅车行啊咁样，我哋唔单止呢係一啲中国嘅品牌，例如 Great Wall 同埋 Cherry。虽然呢一啲品牌咧，中国嘅领事佢哋唔会自己揸，但系我哋澳洲人咧系有好多人咧都系会揸呢一啲平价嘅汽车嘅。就算系唔系揸一啲中国嘅汽车以外咧，有好多嘅其他国家嚟嘅汽车，有好多嘅零件咧都系来自中国。 我哋澳洲对于中国嘅经济贡献咧系无可厚非嘅。唔单止系咁，我哋澳洲咧亦都系喺中国起好多嗰啲鬼城嗰度咧，就系贡献好多煤啊，好多能源啊，同埋好多嘅铁吓，驱使咧中国咧系可以保持自己喺八至九嘅 GDP 嘅。咁我哋澳洲对于中国系有咁大嘅贡献，竟然我哋其中一个嘅公民系会因为呢一件事俾人兜头剥落去嘅，系令到我哋非常之愤怒。所以我哋系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咧，系对我哋澳洲咧系道歉嘅。咁我哋讲到咁多，多谢晒。 好嘢，好嘢。 系啦，咁样样，咁啊讲住咁多先啦。咁呢一个就系我哋 officially 嘅澳洲路边社嘅 press con 嚟嘅。头先嗰个就系、是、好啦。咁讲完呢一单新闻之后咧，咁就讲下呢一单啦。咁样样，咁头先即系都有引述过咁样样啦。就系、是、其实喺法国呢一单嘅查理周刊事件咧，亦都係令到我哋咧好震驚咁樣。咁但係其實更加應該令到我哋震驚嘅咧，就喺同期咧，唔知過一兩日之後咧、就喺呢一個嘅 Nigeria， 即係咩啊？ 尼日利亞 咧，呢一個 Boko Haram 咧，中文叫做博科聖地咧，就係、是、殺咗2000個非洲嘅基督徒嘅咁樣。咁系咯，件事到底系点嘅咧？ 系啦，咁其实呢件事就系发生咗上个礼拜，应该星期五咁上下啦。咁就系 Boko Haram 呢一个恐怖嘅组织啦，咁就袭击咗呢一个尼日利亚北部嘅一个村落嘅。咁咧佢就乱枪扫射咧，就喺16条村里面咧就杀死咗总共有2000人，咁亦都咧令到至少30000人咧就系无家可归嘅。 系啦，冇错。咁即系如果你系政治正确，咁好明显啦，即系呢一班人所做嘅事系同伊斯兰教系完全冇关系噶啦，咁样样吓。同埋 Boko Haram 呢一班人咧，大家都可能係記得噶啦，因為其實喺早排咧，就係佢哋呢一班人咧係掳走咗一大班嘅 200个 女學生嘅咁樣嚇。咁跟住之後咧，佢都出咗份聲明咧，就係、是、嚟到挑引啲父母啦咁樣樣。咁佢就即係翻譯翻之後就話If you know what we did to your girls, you will die of grief 啦。即係就話如果你知道我哋對你啲女做咗啲咩咧，你一定係會傷心至死啦。就係呢一班嘅。你自己諗我哋形容詞啦，咁樣樣嚇。咁唔單止係咁啦，我哋今個星期咧喺澳洲有其中一個漫畫家咧叫 Larry Pickering 啊，咁佢亦都係需要警察24小時嘅保護啦，就係因為咧佢係膽敢咧就畫咗呢個麥可麥德嘅。咁但係當然咧，以上講嘅事情咧就全部同伊斯蘭教係冇關係嘅咁樣樣嚇。咁即係今日咧都講下關於呢一個查理周刊事件啦，咁樣樣。咁自從呢一件事發生咗之後咧，喺德國咧都有另一間報館咧係想重印唔係直情係有添啊，佢就重印咗即係呢一個漫畫咁樣樣。咁跟住之後亦都係俾唔知邊一啲人就係放炸彈嘅咁樣樣嚇。咁喺法國咧，即係經過咗呢一件事嗰陣時候咧，亦都係有一啲回教寺同埋一啲烤肉串燒店咧就係被炸嘅咁樣樣嚇。咁點解烤肉串燒咧？因為即係呢一啲。中東地區咧，就係最出名就係食嗰啲 kebab 啊，即係其實串燒嚟嘅嚇，即係食串燒嘅係好出名嘅咁樣。咁就炸翻呢一啲嘅鋪頭嘅。咁當然即係呢啲行為係唔啱啦。咁但係其實呢一啲係一啲還擊嘅一啲嘅手段嚟嘅。咁但係由此可見就係咩咧？就係多元文化嘅失敗。因为一方就打击一方，咁跟住之后咧，另一方咧之后就還擊咁樣。咁同埋即係我喺網上都係見到好多人就係即係尤其是啲左膠咧，佢哋一定咧係會鬧即係襲擊清真寺同埋烤肉店嗰啲人咧，就一定係鬧得佢哋多過殺 Charlie 嗰一班人嘅咁樣嚇。咁但係其實個問題就係咩咧？就係、喺法國啊，同埋好多西方國家咧。當你係講一啲言論係反對伊斯蘭教嗰陣時候咧，或者反對呢一啲行為嗰陣時候咧，你就係會被視為種族歧視。即係就算我喺節目咁耐所講嘅 content 咧，其實喺澳洲嘅唔好講主流電台添啊，其實照計 Facebook 都唔係好應該寫嘅。其實即係我講嗰啲言論，咁但係因為呢個節目喺香港播，咁所以即係當係 OK 咁樣樣嘅啫。其實都係嚇咁樣，咁即係。當你呢一個國家你係咁唔尊重呢一個言論自由嗰陣時候，即係人係有啲咩其他方法係可以宣泄佢哋嘅不快咧咁樣樣。咁即係我唔係話佢哋所做嘅事情係啱，咁但係個問題就即係咩咧？就即係話就好似我樽咁樣，即係你係唔俾佢有任何嘅發泄嘅咁樣樣。咁到佢爆嗰下咧，佢就真係嚟料啦。嗱，咁我头先真系喺节目一开始就讲过啦，就系话即系我自己个人嚟讲咧，就觉得呢一个查理周刊咧就并唔系 一个英雄嚟嘅咁样吓 ，Charlie 就唔系英雄嚟嘅，所以我就唔会话 I am Charlie 咁样。咁有好多人咧就觉得佢哋系言论自由嘅殉道者咁样。咁亦都系有好多保守派嘅人咧，就系即系跳去嚟到拥抱佢哋咁样嘅吓。咁但系即系当我谂我好唔好拥抱佢之前咧，即系我之前都做咗一啲 background check， 就谂住了解多啲关于即系查理周刊到底佢嘅理念啊各样系啲咩咧咁样，因为如果唔系就会好戆居，同埋因为咧其实查理周刊咧咁样其实系冇人听过嘅，其实即系佢本好偏門嘅即係一本雜誌或者報紙嚟嘅，其實係嚇咁樣。咁佢其實嗰個背景就係咩咧？即係佢主要嘅目的咧，就係要挑戰一啲公眾嘅一啲嘅禁忌咁樣。咁尤其是咧係宗教嘅禁忌。咁即係之前都係一個訪問，就係問佢啲領袖啊，即係你呢份報紙啊，即係點樣要辦報啊咁樣。咁佢就話咧，其實係要突顯有宗教信仰嘅人嘅愚昧嘅咁樣即係其實基本上佢係一份無神論嘅報紙嚟嘅，咁佢係取笑任何嘅宗教嘅，佢取笑得最多就係基督教、猶太教同埋天主教。其實伊斯蘭教咧，佢哋係算取笑得少嘅。其实他们算是取笑得少的，就算是取笑都是一堆一起这样取笑。例如呢他们其中有一篇的就或者一个的漫画呢，就是有一卷厕纸，就是用来吻屎的厕纸。跟着上面呢就是写着圣经、可兰经和这个犹太经这样，就是说呢就是全部其实都应该用来吻屎的，全部都是垃圾来的。这个就是他们嗰、那個嘅角度啦，咁樣咁佢哋其實係比較少咧，就係、是、笑關於伊斯蘭教嘅。佢有，但係佢必定咧係笑基督教同埋天主教係更多嘅。例如我前咗排都係睇過佢另一幅圖畫就係咩咧？就係即係聖母抹比咁，跟住之後彈咗個耶穌出嚟啊，咁樣即係佢哋嗰啲漫畫係咁樣嘅，同埋呢一個係佢哋嗰個即係嘅立場啦，咁樣嚇。另外亦都係有一幅圖片就係咩咧？就係咧佢將一個十字架咧就擺咗喺篤尿裏邊咁樣。即系我自己个人嚟讲就唔系好中意呢样嘢，因为其实佢系真系对啲宗教唔尊重嘅咁样。咁但系就呢一句好似伏尔泰所讲呢一句说话就系、是、I do not agree with what you have to say, but I'll defend to the death of your right to say it。吓，即系我唔赞成你讲嘅呢一啲说话，咁但系我系会拼命嚟到捍卫你讲呢一啲说话嘅自由嘅咁样。咁同埋另外就系咩咧？就系、是、你会见到咧，佢哋取笑基督教啊，同埋天主教嗰、那个尺度咧，系比取笑伊斯兰教咧系高好多嘅咁样吓。即系其实佢喺即系笑伊斯兰教呢一篇卡通。即係好即係或者呢一個漫畫，佢淨係話伊斯蘭教徒蠢啫嘛，即係咁簡單啫嘛。但係你諗下，即係你將一個十字架浸落篤尿嗰度，你諗下，即係呢一個 係幾冒犯， 係呢一個冒犯得更加多嘅咁樣嚇。咁但係即係佢哋如果想咁講嘅就冇所謂嘅，即係有言論自由啊嘛，係咪嚇？咁我亦都係尊重佢嘅言論自由嘅。但係佢哋係咪成日都係尊重言論自由嘅咧？咁樣嗱，只係咧即係當係話去到可唔可以冒犯其他人嗰啲教啊咁樣，佢哋先至咧係為言論自由站起來。但在很多其他的议题里面，他们是反对言论自由的。例如他们曾经要求政府解散其中一个政党，法国的政党。这个政党就是叫做这个叫 France National Front， 法国国民连线这样。这个党就是他被视为是极右派，但就是1972年就是创党的。他们基本上就是反移民和反欧盟。其实今天这些思维都是好主流同埋好正常咁樣，係啦。咁同埋 Charlie 咧，佢即係好 broadly 咁樣樣咧，即係佢好概括性嚟講咧，佢係支持咧左翼嘅價值觀嘅咁樣樣。咁例如咧，佢係覺得唔應該限制移民啦。咁但係佢哋個問題就真係咩咧？佢覺得移民同埋宗教咧係兩回事嚟嘅。即是反移民和反伊斯兰教是两回事来的。但是其实这样想是 不可以说错，但是通常都是两者都好像连为一体这样看的。 咁样谂系唔明智咯，因为事实上，当你系有一大班伊斯兰教徒系即系去到法国啊咁样，佢哋系事实上系将佢自己嘅教系带到嚟法国，咁事实上真系有呢一个问题发生。咁佢今日咧就系吃翻呢一个嘅苦果咯，咁样。咁所以即系如果佢哋喺任何时候嘅，即系佢无时无刻嘅，都系为咗言论自由而站起来嘅，咁我今日都要话 I am Charlie 咁樣，咁但係個問題佢哋係唔係咯嚇？佢哋唔係咯，即係喺唔。即係喺佢哋一啲唔同意嘅事情嗰度，佢哋就會反言論自由㗎啦。但係當佢哋係想嘲笑其他宗教嗰陣時候嘅，佢哋就要求要言論自由啦咁樣。咁我絕對唔覺得，因此咧我就絕對唔覺得咧佢哋係啲咩嘅 英雄 咁樣嚇。咁、但係呢一單 case 咧嚇，呢一單恐怖襲擊咧，就同埋喺澳洲嗰間 Lean Cafe 嗰單 case 啊，或者甚至係同殺二千個非洲人咧，呢一單 case 咧係一個。好唔同嘅一个嘅特点嘅咁样，咁就系呢一个特点咧，可能咧系会导致咧呢一啲左交咧系分裂嘅咁样吓。咁、到底呢一单 case 系有啲咩嘅分别咧？咁我哋转咗头翻嚟继续讲。 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好啦，翻翻嚟第二节澳洲路边社嘅，所以话咧，其实呢一个 Charlie 咧就并唔系咩嘅英雄咁样，咁同埋呢一件事咧，都系令到啲左教咧系非常之尴尬嘅咁样。嗱，咁我点解咁样讲咧？好似我头先咁样讲啊，呢、一个 Charlie Hebdo 咧，佢本身咧系一份左翼嘅报纸嚟嘅咁样。嗱、咁但系同时啦，左翼嗰啲人通常咧又好支持即系多元文化同埋伊斯兰教啊咁样样嘅。 应该通常都系一样嘢讲晒噶。 冇错啦。嗱，咁所以如果系一个左教嘅，我平时又睇开 Charlie 咁样，咁但系同时咧，我又好支持呢个多元文化嘅咁样。哇，咁我今日应该企边边咧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喺呢一件事里边咧，其实系分裂咗左教嘅咁样吓。咁所以即系我自己就留意到啲咩咧，就有一部分左教咧就系、就同一啲保守派咧就企埋一阵线、 哦， 就支持 Charlie。嗱，其实所以我觉得保守派根本唔应该支持 Charlie 嘅，其实、 即系如果佢哋明白呢个杂志本身佢哋嘅理念嘅， 冇错啦。咁但系好多啲。即係保守派就支持 Charlie 啦，咁我由得佢哋冇所謂嘅。其實即係佢哋都係支持言論自由 ，which 係應該嘅。咁、其實即係呢一件事咧，其實係氹住啲左膠落搭嘅，因為左膠最憎即係呢一個嘅言論自由咁樣。跟再講啊咁樣。咁、但係有另外一班咧，就即係對 Charlie 就反台啦咁樣。咁跟住之後佢、因為你唔應該批評伊斯蘭教嘅咁樣，因為咧呢一個係歧視嘅咁樣。咁、就唔知點解，即係當呢一班 Charlie Hebdo 嗰陣時候，即係佢即係屙尿落呢一個這個十字架嗰陣時候，即係我相信呢啲左教唔會出聲啦咁樣。咁我唔知點解佢哋有啲咁樣嘅睇法啦，即係哦你笑一個教就得啊，笑另一個教就唔得嘅咁樣。咁但係呢一個係好多時候啲。即係左交嘅，即係前後不一嘅 hypocrisy 啦，咁樣嚇。咁所以即係呢一件事咧，就係令到左交分裂嘅嚇。咁、所以即係好似澳洲嘅綠黨啦，個 Greens Party 咧，佢都走出嚟咧。咁之後佢哋就話咧係非常之支持咧，即係呢一個言論自由。咁跟住之後就走出嚟就話 I am Charlie 啊，咁樣嚇。咁同埋即係好多嘅澳洲嘅政客啊，同埋一啲嘅領袖啊，即係都係走出嚟咧，就講同一句説話嘅。我唔敢話呢件事係好事，因為佢唔係好事啦咁樣。咁但係點解打擊一啲左翼嘅一啲嘅媒體係好過一啲打擊一啲右翼嘅媒體嘅咧？咁樣，因為如果你打擊一個右翼嘅媒體咧，其實係 no difference 嘅，即係佢最後即係左膠都唔會自己反省啊咁樣。即係例如嘅，如果係 Fox News 嘅，即係左膠最憎嘅 Fox News， 或者係梅度嘅任何旗下嘅一啲嘅報章嘅咁樣，例如澳洲嘅 Daily Telegraph 嘅，例如如果有一啲嘅恐怖分子走咗入去 Fox News 個 studio 嗰度，咁之後就做咗同一件事嘅，你嗰啲左膠會唔會走出嚟話 I am Fox 啊？ 唔会啦， 梗系唔会啦，佢会点样讲？佢话抵死啦你吓，成日种族歧视， 踩多几脚， 系啊，仲要踩多几脚添咁样样。又或者如果呢一件事系发生在以色列啦，即系如果喺以色列里边，咁即系有一啲保守嘅以色列犹太人，佢画住啲卡通片，或者系画住一啲嘅漫画，系嘲笑一啲伊斯兰教徒嘅。你谂下啲左膠会唔会走出嚟话即系支持佢哋啊？佢肯定唔会啦，系咪？咁但係呢一單 case 點解會分裂咗啲左教？就係因為今次嘅呢一啲伊斯蘭教徒佢哋打擊嘅就係一啲左翼嘅媒體咁樣。咁即係有一半咧仲未起身㗎，有一半咧就即係反而而家同係啊，反而而家同 Charlie 係反台啊咁樣。咁唔知點解，即係一個本身咁左翼嘅一個嘅媒體，點解有咁多嘅保守派係會支持佢哋？咁呢一個咧，即係我真係唔明啦咁樣。咁但係起碼咧呢一件事咧係我相信令到好多左膠咧就問自己一個問題，或者佢起碼會走出嚟大大聲聲咁樣講，就係話言論自由係重要嘅咁樣。 嗯哼， 因為事實上在近呢三十年，左膠就係不停咁樣走出嚟，就係、是、反言論自由。係 係， 就係、是、反言論自由。咁言論自由就係話咩咧？就係、是、嗱，因為英文有個另外一個 quote 即係呢一個嘅引述啦，就係、是、呢個 Salman Rushdie 所講嘅，就係話 freedom to not offend is not freedom at all 嚇，即係話。话有言论自由，但系唔可以冒犯嘅，根本就唔系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就系话你可以冒犯啊嘛。言论自由就系话你可以冒犯啊嘛。如果你咁讲，金正恩嘅北韩啊都有言论自由噶，你个言论自由就可以你可以赞佢咯吓。咁、但系咧，你个言论自由咧就系唔系完全嘅，你闹佢就唔得啦。咁你可 以 话北韩有言论自由啊？ 嗯， 咁啊，梗系唔可以啦。咁所以言论自由系要必定包含可以冒犯嘅自由。呢、这、一個就係言論自由，咁所以即係呢件事就令到啲左膠好 confuse 啊，因為咧之前啲左膠就成日都話，我哋唔可以有咁多言論自由嘅，因為咧言論自由可以令到人哋講 racist 嘅嘢嘅咁樣嘢。嗱、咁其實而家事實上即係我哋有呢個查理嘅報紙，佢真係講咗一啲 racist 嘅嘢，咁但係個分別就係咩咧？就係呢一啲所謂 racist 嘅嘢，唔係出自右翼人嘅口，唔係出自一啲保守派嘅口，係、出自一啲左翼人嘅口。今次咧邊個俾人打擊咧？就係、是、佢自己嗰啲人。 嗯， 所以即系呢一件事咁吊诡嘅就系咩咧？又或者系 as a conservative， 即系身为一个保守派，点解我见到呢一件事咁 interesting 嘅咧？就系、是、好似绿党啊，同埋呢其他左交之前咧，就系其实成日走出嚟咁样就话啊，我哋咧唔应该有咁多嘅言论自由嘅，有言论自由有少少得，但系呢言论自由唔可以冒犯人嘅。咁因为佢哋就系惊啲右派，惊啲保守派用嚟冒犯人咁样样。咁、但系好啦，我哋而家系有左派，佢系实实在在真系冒犯咗啲伊斯兰。教徒而伊斯兰教徒就杀佢哋嘅，我咁啲左教咧就话唔系，我哋应该有言论自由嘅咁样样。嗱、虽然我见到佢咁样讲咧，即系我觉得好好笑，咁但系咧，即系我都好欣慰吓，就系、是、听到喺佢哋口中咧，就系卒之讲翻呢一啲嘅人话、，which is 呢一啲人话咧，我系讲咗好耐噶啦吓。就算呢一件事发生之前咧，你听我节目，你就算即系若你唔使听开我十年里边咁多节目，你净系听半年里边呢个节目，我都系日日讲关于呢一个话题。所以点解呢一单嘅恐怖袭击系同之前有啲唔同嘅咧？就系、是、今次呢一个袭击咧，就系、是、打击左教。就是打击啲左膠以前成日系保护佢哋嘅，今次佢哋就俾人踩一脚。所以呢一件事点解咁 interesting 就系咁样样。咁同埋都系一个理由，点解我唔会话 I am Charlie， 因为我唔系 Charlie， 因为吓、如果我唔系 Charlie， 因为如果我系 Charlie 咧，我就好戆居啊。其实我系。 即系你承认你系左派嘅人， 冇错啦。所以即系呢一啲伪善啊，同埋 hypocrite 咧，就真系应该多啲人咧，就系批评嘅咁样样。咁但系就缺乏啦，因为就算喺澳洲好多嘅保守派嘅媒体咧，即系都唔系冇讲到呢样嘢，冇谈论过呢一样嘢啊，咁样样。因为即系其实之前喺以前嘅节目都讲过咧，就系、是、话我哋澳洲咧有条法律就系、是、恶法嚟嘅，叫做 Anti-Discrimination Act 18C。咁呢一个法例有几恶咧？就系、是、恶到咧，连香港梁振英政府咧，即系都想用嚟。參照用嚟到保護咧，即係大陸人嘅咁樣樣。呢一個咧就係喺我哋澳洲有法例啦，就係、是、當你係講任何嘅説話係可以有可能令到人哋覺得冒犯啊，唔係可以冒犯到人啊，有可能 reasonable、令到人哋覺得備受冒犯咧， 即係對方覺得唔高興已經可以告你。 係啦，就係犯法噶啦，咁樣樣嚇、咁但係啲左膠嘢就走出嚟喎，即係有好多就大仁大義咁樣走出嚟就話，即係呢一個話 freedom of speech is the cornerston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啦、即係係西方文明嘅基石啊咁樣樣，哇講啲幾好聽嘅説話係啊咁樣樣，咁所以即係呢啲人咧就應該就睇翻佢哋之前。actually 佢嘅行為係咩？即係唔好淨係聽佢哋講呢一啲説話。咁如果係咁嘅，如果你真係咁支持言論自由嘅，咁唔該你廢除十八 C。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呢一份 Charlie 嘅報紙啊，如果你係喺澳洲出版啊，話俾你聽係冇可能啊。因為喺澳洲係冇可能可以出版到呢一份報紙，因為呢一個咧已經係 breach 咗十八 C 啦， 已經係會被告 啦。係啊，所以你冇可能話哦，我支持 Charlie 㗎，Charlie 嗰個言論自由咧係非常好嘅，我要撐佢咁樣樣。咁、但係反而喺澳洲咧，你又冇可能可以出版呢一份报纸喎。喂，咁你咁讲点系先得嘅？即系咁样系唔 make sense。我觉得最讽刺嘅就真系咩咧？最讽刺嘅就真系咩咧？其实这个澳洲政府嘅政治阶层，即系对于呢一个言论自由嘅尊重，根本系同啲恐怖分子系一样嘅。 即是意思就真的话咩呢，就真的话恐怖分子不支持言论自由，大家知道啦，是不 是也都正常 啦。但是澳洲的政府亦都是同样地不尊重言论自由，只不过是他们反应的方法不同啫。伊斯兰教徒他们怎样反应啊，他们就放炸弹。澳洲政府的反应就是什么，就是令到这件事是犯法。前者呢你会死的，后者呢你会坐监的。那有什么分别啊， 即都是抑压住的，压制住人民讲嘢啫。 即根本个 principle 是一样，根本双方都是反对言论自由。 嗯哼。 那你有什么理由现在大人大义走出来就说我很支持言论自由，你根本就不支持。咁所以呢，即係澳洲政府呢，如果係要大仁大義啊 ,I am Charlie 啊咁樣，咁唔該你要廢除十八師。你要廢除十八師。因為如果唔係即係你咁樣講，只不過係徒然，只不過係 bullshit 嚟，只不過係。係咪呀，咁另外一點就係咩呢，就其實有好多人呢就時常問这个问题的这样。即是他们就说其实伊斯兰教啊、基督教啊、佛教啊全部都有好人和坏人，所以我们不应该即是 一足高打。 是一足高打一船人。 打一 船人，这个方法呢讲起来就很好听的这样。甚至呢在今个星期里面呢就有一个电视节目 Sunrise 啦这样。那主持呢就跟其中一个即是保守派少少的记者呢就是在电视里面呢就大闹这样，两个就骂战这样。这个的主持呢他就觉得这件事呢跟伊斯兰教没关系的这样。但是个记者就说你有什么理由可以说跟伊斯兰教没关系呢这样。这个的主持呢他就引述了呢，哎不是啊，你基督徒啊都有一些是炸一些堕胎中心啦这样。他就用了这个来做 example 的这样。所以呢就不是所有伊斯兰 教徒都是坏人樣、其实每一个教呢都有坏人的樣、我会怎样回应这件事呢這樣，所以、即这个节目即之后的20分钟就即想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其实这个事实上真的是很多人问的问题的、我首先要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伊斯兰教是跟其他教不一样。伊斯兰教和其他教不一样。那我怎么知道这件事呢，因为呢当这件事发觉这件事发生了之后呢 The Onion News 呢，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呢，就是专出搞笑新闻的，即是很多新闻是假的，还有在香港很多时候即是啲唔识嘢嘅记者咧，会以为呢啲系真嘅新闻啦，咁样样咧吓，即系其实呢一班系讲笑嘅咁样样吓，就有一份咁样嘅假嘅报纸，就叫The Onion 咁样样。咁佢咧就出咗一篇漫画，咁篇漫画咧就系、是、有耶稣、摩西、印度教嗰只紫色嘅大笨象，同埋仲有阿佛祖吓、就几个除晒衫喺张床嗰度杂交。咁樣即係係好畫得好核突嘅咁樣。咁但係之後呢佢就有一個咁樣嘅標題啦 ,headline 啦，咁佢係咁講嘅，佢話 No one murdered because of this image。即係我印咗呢幅圖片之後呢係冇人俾人殺到嘅咁樣。咁好明顯呢一幅圖畫呢佢根本就唔係笑基督教啊、猶太教啊、佛教啊、印度教，反而是讚他哋添，其實就。咁佢就係話咩呢，即係其實喺咁多教裏面係少咗邊個啊，就是少了麥可麥德這樣。他就說我們用一些這麼過分 的方法來到描繪這些宗教的領袖，這些宗教 的信徒都不會在這裡發癲殺我們樣，是但是你們伊斯蘭教你看畫你那個人會怎樣，即是不用畫你那個人是壞的，只是畫出來就已經要殺了你了。我們由此可以看到就是什麼呢，就是說其實伊斯蘭教是不同的，即是他們對於这件事的反应是不同的，就好像基督徒那样，即如果即照计一下如果你是兜巴星埋基督徒那里的、那照计他是会给埋另一边你打的，照计应该是这样的、照计应该是这样，因为这个是他那个宗教是教他的一个反应嘛。 没错。 但是伊斯兰教的他教你的反应就是怎样呢，如果你是冒犯穆罕默德的、或者是阿拉神的这样、你的反应应该是怎样呢，你要杀他。所以即系点可以话同个教冇关系咧？咁样，其实信佛嗰啲人都系噶。其实照计，如果你兜巴星佢，佢照计系会话善哉善哉咁，然之后请你食斋。 佛教系即系嗰啲平安啊，即系平静啊，慈爱，即系慈祥啊嗰啲嘢。 或者佢觉得即系你咁样兜巴星埋嚟，即系嗰个痛楚其实系假嘅，即系 即系类似 系啊。因为佢哋所以你做嘅咩嘅行为咧，其实当然系同你嗰个教系有关系，因为呢个就系你背后嗰个 philosophy 啊嘛，系咪？咁佢哋呢一个 即係伊斯蘭教咧，佢係有自己對於俾人冒犯嘅一個嘅特質，就係要打翻你。 同埋今日可蘭經 十倍奉還， 可蘭經上面都係記載住噶啦。 係啦，事實上係咁樣樣。咁呢一個 Andrew O'Keefe 啦，咁樣樣，咁佢就講呢個墮胎中心呢一件事啦，咁樣。嗱，咁首先咧，我哋會見到嘅情況就係咩咧？就係首先咧，即係炸呢一啲墮胎中心嘅情況係好少嘅咁樣樣。咁跟住即係個 journalist， 即係之後佢 challenge 佢。咁對上一次發生係幾時啊？咁樣樣。咁然之後佢我唔知道，我即刻上網查。咁然之後攞部電話去撳啊，撳咁樣。咁跟住之後咧，佢完咗 interview 之後咧，就話對上一次發生係2009年嘅咁樣樣。 六年前 發生過一次。咁呢啲咪係叫做個別事件咯。呢啲咪叫個別事件咯。咁但係今日即係上個月嘅喺 Lin Cafe 喺雪梨，有伊斯蘭教徒挟持人質嘅咁樣，咁跟住之後上個禮拜嘅法國，咁跟住殺咗12個嘅，咁跟住之後 Boko Haram 喺尼日利亞 又殺咗2000個 嘅咁樣，咁呢啲係唔係個別事件啊？大佬用腦諗下啦，真係。同埋另外一件事就係咁樣喎 ，OK？ 如果真係嘅，如果真係有基督徒每一日都炸一間墮胎中心或者雞竇嘅。咁我哋真係應該問下，喂喂，大佬，基督教係咪有問題先？點解有咁多人咁樣做㗎？即係你諗，如果係真係有咁多基督徒係亂咁四圍去炸啲佢哋覺得唔應該嘅地方嘅，無論係雞竇啊、巴啊、又或者係墮胎中心啊，咩都好咁樣。咁我哋係咪應該睇下啊？到底聖經講咗啲咩，令到有咁多人咁樣做嘅咧？一定會啦。一定是會話跟聖經有關係的，大佬，是不是？即是所以這個講法是不成立，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如果你日日發生這件事，我絕對是 welcome 大家問一下到底基督教是不是有問題，這樣。 沒錯。 還有另外我們要看一下什麼呢，就是這些的一些恐怖襲擊，它的密度是有多大。好了，對上一次發生的是這個炸墮胎中心是2009年，那我問你，咁你覺得下一次發生係會係幾時咧？ 唔知道， 你估都估唔到。但我話俾你聽，我而家預言啊，其實呢個唔係預言，這個 common sense 嘅。下個禮拜之前一定係起碼有一單恐怖襲擊。咁點解我咁肯定咁樣講咧？因為我面前有堆 stat 啊，咁樣樣就是、一個 website 咧叫做 The Religion of Peace， 咁大家可以上 Google 查下 The Religion of Peace 咁樣樣。咁我本身咧就想抄下今個禮拜嗰個 stat 嘅，因為佢日日都 update 係幾時發生咗咩啲恐怖襲擊啊咁樣。咁因為咧上個星期咧就發生咗 Boko Haram 多咗2000人，咁我費事即係呢一單 case 咧就影響到個 stat， 因為呢一個係叫 outlier 嚟嘅咁樣。咁我仲翻上個星期嗰個 stat， 呢一個咧係一個好正常嘅數目嚟嘅咁樣。咁咧就喺上個禮拜咧，大部分咧都係喺中東國家同埋亞洲地區發生啦咁樣。就係咧有245個有被報導嘅伊斯蘭教嘅恐怖襲擊，裏邊咧係死咗2525個人，受傷咧係2225，呢一個係好正常嘅。你之後睇翻其他嗰啲月份啊咁樣咧，通常都係死1000至3000，非常正常咁樣。咁我哋係咪應該問下伊斯蘭教有冇問題咧？因为如果是基督教日日都杀咁多人嘅，咁我觉得我哋应该问下基督教系咪有问题？或者即系基督教最主要嘅问题唔系杀人啦，即系而家即系可能系侵犯小朋友嘅。如果每一个月系侵犯2525个小朋友嘅，我哋系咪应该问下教会有冇问题啊？ 绝对会咯。 咁 in fact 又真系有，但系唔需要个数目去到呢度，去到几十个就已经要问，你天主教系咪有问题啊？咁样。所以有时啲人咧读书读得太多，读坏脑呢啲嘢真系，佢系嗰个思维个错误就真系咩咧？因为佢好多时候个谂法咧就系话大部分伊斯兰教徒系好人咁样样，咁呢个我或者大部分伊斯兰教徒唔系想杀人嘅咁样样，咁呢一个我都同意噶咁样样。咁但系当我哋系话伊斯兰教有问题，系咪等于要过半数之后先至系可以话佢有问题咧？咁其实我哋系可以做一个统计嘅实验嘅咁样样，咁呢件事咧就叫 statistical correlation。就可以做實驗嘅咁樣。如果所有教都係一樣啊，同埋伊斯蘭教係冇一個暴力嘅傾向嘅咁樣，咁照計咧，以下呢兩個行為嗰、那個結果係應該係一樣嘅咁樣。咁通常 statistic 咧就會做100次咁樣就 test 下有冇分別啦咁樣。咁其實呢一個 test 就應該點樣 run 嘅咧？咁但係我因為冇咁多資金咧，咁但係我就 welcome 大家係可以試呢個 test 一次嘅。咁呢個 test 就真係話咩？就真係話如果我去梵蒂岡城。揸住一大张卡纸，上面写住教宗系假先知咁样样，同埋我揸住一大张纸去到伊斯兰圣地麦加，就话穆罕默德系假先知， 两者我被人杀的机会呢是一样的，那就真是没有 statistical correlation 了，那就是所有教都是一样了。 嗯， 咁但系当然要试100次先啦，但我冇咁多钱。咁但系咧，我欢迎大家唔信我可以试下。嗱，机票我俾钱俾埋，我俾钱埋你。咁因为我今日我特登 check， 我认真，我特登 check 过，飞去麦加要2000多蚊咁样样，我都俾得起嘅呢、這个暂时都吓。 嗯， 咁就系咩咧？就系、是、嗱，你如果有大家肯有兴趣嘅咁样样，就攞一大张纸吓，肯冒啊，唔系冒险啊 ，statistic 一样嘅，我同你嗰个冒险照计一样嘅就 statistic 嚟讲，系咪 吓？ 就系、是、你去麦加。揸一大張紙，咁跟住之後咧就話 Muhammad is a false prophet 咁樣樣，係個假先知。我咧就去梵蒂岡城，咁跟住之後就話教宗係假先知。好咁樣樣，咁睇下邊個死先咯，睇下邊個死先啦嚇，就擺十日咁樣樣，或者係擺到俾人拉為止，睇下邊個俾人 快啲， 你睇下邊個俾人拉或者邊個俾人殺先，係咁樣。你呢個咪 check 到 statistic correlation 咯，其實諗都唔使諗啦，其實講真係咪嚇？但是我机票都肯同你比较，讲真的，所以如果你想试，你咪试下咯，系咪？好啦，所以即系左交佢个问题就真系咩咧？佢嗰个计算嗰个方法系错，即系唔应该系话因为大部分嘅伊斯兰教徒系好人或者系唔会想杀人，咁所以呢件事就同伊斯兰教就冇关系啦，咁样。因为呢一个谂法系有两个戆居点嘅，咁样。咁第一系咩咧？就真系因为呢一个世界咧系有16亿伊斯兰教徒啦，咁嗱九成叫大部分啦啩。九成大部分的关系吧。咁如果里面是有一成是极端分子要杀人，咁你都死啦，是不是？如果有任何的教系有一成觉得乱禁杀人是啱的，咁呢个教系咪有问题啊？ 绝对是。 咁所以个 method 根本是错，所以成日话大部分啊、大多数啊，即系呢一句说话呢是戆居的咁样样。第二个问题就是咩呢？就真系嗱，点解我哋觉得过半数是一个 magic number 呢？点解过半数就系 magic number？ 即系如果佢系49%，就唔系大多数，咁、我哋都唔 care 啦。咁但系51%就系啦，咁样。喂，呢、這个逻辑好奇怪吓、啊。咁同埋我再用另外一个逻辑，嗱、呢、這个就系左交逻辑啦，咁样。嗱、就算系有99%嘅伊斯兰教徒都系极端嘅，但系有1%唔极端嘅。咁如果我哋系一足高打一船人，咁我哋冇错，嗰99%系打啱。但嗰1%打得唔啱，哇！咁我1%咪好无辜，系咪？ 嗯， 嗱，咁所以真系我哋用啲戆居嘅左家逻辑嚟谂嘢咧，就真系无论喺边乜嘢情况发生咧，呢一件事点都唔会关伊斯兰教事嘅，咁样样，点都唔会关佢事嘅。 呢、這个就系你个论点啊， 系啦， 系咪先？ 同埋佢好奇怪就真系咩咧？佢呢个包容咧系净系俾外来嚟嘅嘢啫，咁样样。诶，佢哋对基督教啊，或者系天主教系冇同样嘅包容嘅，即系好头先都讲咗，好似即系呢一个天主教里边嘅性侵犯嘅咁样样，佢都会要求呢一个教宗系要道歉嘅。 系。 咁但系其实都系好少好少数嘅啫。 相比或者如果杀人放火啊，或者恐怖袭击。 或者喺众多嘅牧师或者牧者啊，或者系神父里边，系众少数系有做呢样嘢，做呢样嘢嘅。啲左膠都會要求教宗係要道歉噶，而佢 in fact 佢真係有道歉到喎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咁啦，嗱，即係我哋當呢兩件事係相等啦，咁樣我哋當呢兩件事係相等啦。但係當一啲嘅神父侵犯緊細路仔嗰陣時候，佢哋會唔會話奉耶穌嘅名我侵犯你？佢係咪咁啊？ 唔會咯， 冇。咁但系当呢啲伊斯兰教徒去杀人嘅时候，佢大大声声就真系话讲咩？就即系话 Allah Akbar，就真系话阿拉系更大的咁样样。咁同埋咧，佢会引经据典嚟到quote 呢一个可兰经讲啲咩噶？但系牧师佢侵犯小朋友之前，会唔会话根据圣经边度第几章咧，我系可以侵犯你嘅？有冇咁讲啊？ 唔会， 冇咯。咁所以即系其实呢两，所以其实边件事同边个教系有关系，一目了然啦，即系好清楚啦。其实 common sense 呢一啲嘢吓。嗱，咁但系咁讲，嗱，其实天主教有侵犯小朋友呢一件事嘅，同天主教有冇关系咧？咁我自己个人觉得系有嘅。呢一个系同佢嗰个即系性压抑有关系，因为神父唔可以结婚啊嘛，系咪？呢一个系主要嘅理由。咁所以 in which case 咧，其实点解神父系会侵犯小朋友？比基督教的牧师是多过侵犯小朋友的，是多一点的。 即是有根有据。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有这个的性压抑。 明白。 是的。那所以这件事和天主教是不是有关系啊？ 是有关系。是有关系。好了，那另外了，我们再看看伊斯兰教徒，他有引经据典 quote 这个可兰经的，那同埋杀人的时候大声喊 Allah Akbar 的。 差不多每次都 有。伊斯兰教有没有关系啊？ 有。 系，我等你讲啦，我唔讲呢啲，真系激鬼死人呢啲吓。所以左交佢即系最中意嘅就系咩咧？其实任何地方嘅左交咧，佢嘅目标咧就系要打击咧呢一个嘅建制咁样吓。咁喺香港佢会即系。左翼的人會打擊香港的建制，但西方國家的左膠會打擊西方的建制，但西方的建制就是建立在民主、自由、基督教，即是我自己個人認為覺得好的。為什麼我覺得好呢？因為我不覺得好，我不會來這個國家、如果我覺得不好，我根本就不應該在這裡、所以為什麼有這麼多是其他外族來的人、來到另外一啲國家，咁之後又反建制，點解係會咁咧？呢樣嘢我真係好唔明。你就係中意呢一個國家，你會先會嚟啊嘛。你應該係中意呢個國家嘅建制，你先會嚟啊嘛。 即 係 如果唔係，因為另一方面，如果你唔中意嘅，你咪走咯。做咩一定留喺度啫？ 有啲嘢咧係好明顯嘅，即係你就算係睇下呢一個伊斯蘭教同埋基督教，佢嗰啲宗教符號就已經 says everything 啦。基督教嘅符號係咩啊？ 十字架。 十字架，十字架嘅意思就真係咩咧？就係、是、俾人殺殉道。打不还手，闹不还口，就是十字架的意义。咁即系你见到耶稣嘅，佢唔系佢自己口腔大直讲嘅，即系佢话当人哋系打你一边面嘅，你俾埋另一边人打。而事实上佢俾罗马人杀嗰阵时候，即系钉上十字架，佢咪真系活出呢一样嘢咯，佢咪受咗呢一个嘅惩罚咯。佢俾人鞭打嗰阵时候，佢冇还手啊。咁跟住之后。跟随他的门徒亦都是有同样的反应。当人家是拉他、打他、杀他的，无论是彼得、使徒约翰、各样这样，他们是甘愿被罗马人杀。樣所以即 我都明白呢，即有很多人是觉得基督徒很乞人憎和很烦和虚伪， which is 即 in many cases 是真的这样。还有也是有很多基督徒呢就不支持占中这样，因为呢他们就说即我们要服从这个的嘅權柄咁樣樣，咁呢一件事我就真係唔係好知點睇。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個問題就真係咩咧？其實因為佢就好多嘢係 not consistent 啫，即係喺呢方面佢就咁，但係喺另一方面佢就唔係咁啦。即係如果你係所有嘢 keep 曬好似係，如果你所有嘢都係 keep 住好似 Bible 咁樣教咧，應該係冇咁乞人憎嘅咁樣樣嚇。咁但係你要明白，即係從一個基督徒嘅角度，如果佢真係讀新約嘅，又或者係睇基督教歷史嘅，你會了解佢點解會咁樣講。喂，因為當時我哋唔好話冇得投票一件咁少嘅事啊，即係比較上啊嚇，即係當時基督徒係俾人掟入獅子坑，佢都唔出聲。係 啊， 係 啊。 咁所以即係呢一件事，如果你 compare 我、香港人冇得普選啊 ，blah blah blah 咁樣樣。呢一件事同埋掟落獅子坑邊樣衰啲咧？咁樣樣，咁啊梗係掟落獅子坑衰啲啦。咁掟落獅子坑我都唔出聲。咁有乜理由冇得普選要出聲呢？你明唔明啊？咁呢樣嘢都 make sense 嘅。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就真係咩呢？即係呢個即係比較 close to 我自己嘅睇法就真係咩呢？喺基督教裏面呢就係好注重自由啊同埋個人意志嘅咁樣。咁同埋即係亦都喺西方你見到呢一個嘅民主嘅制度啊，好多都是从基督教来的。咁我是觉得这个制度是最反映到基督教精神咁样。咁但是其实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完全是属圣经的呢？咁又好难讲。咁同埋圣经是不是好明显有一个嘅教导，比如说你可以占中或者你不可以占中，其实是好难讲的。其实是两边都有得拗，其实两边都有得讲的咁样。因为一方面圣经就话即是我哋要我哋要爱公义咁样。咁民主啊同埋即是有一投票啊咁样。呢一啲嘢是一个比较好的制度，是容许到公义的。但是圣经又说即你要服从。但是当你是服从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用一些，或者你是不是应该用一些比较服从的方法，例如这个国家是或者这个地区是容许你示威的，就用这个合法的示威的方法，但就不要用不合法的示威方法了。那应该用哪种方法？其实这个很难讲的。那这个即我给回神学那些人来到 discuss 这件事。但是最明显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是看圣经的教导，即是对于可不可以占中啊这样啊，或者是雨伞革命啊，是不是那么清楚的，不是那么 absolute 的。但相反来讲，你看可兰经，不信那些 死 斩他的头。如果他是不信的，你可以不杀他，但你要收他税。还有另外的就是 strike fear in the hearts of the enemies， 在你仇敌里面是要制造恐惧。哇，几明显啊，这些大佬。你明白吗？ 现在这个世代就会见到这件事了。 所以即 你如果看可兰经，你不可以说、啊、到底他什么意思呢？即到底说 behead the believers wherever you find them， 即係你邊度揾到不信徒咧，就要斬佢個頭。啊，到底呢一個係咩意思咧？斬頭嘅意思到底係真係斬佢個頭啊？定係係啊？咩叫做頭咧？你會唔會咁樣？你唔會咁樣。但係無論係聖經啊，猶太人嗰、猶太人嗰、那個猶太經啊咁樣。又或者是佛经啊，他们讲的说话是圆很多的，是即是你要 interpret 啊，你要浸淫啊，这样是好，是啊。喂，耶稣他自己都讲啦，即是他有一个 part 就是人家问他，喂，你为什么不直接讲呢？你记不记得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喂，耶稣你直接讲啦，你为什么要讲故事呢？是为什么要兜圈呢？那耶稣的答案就是说，有耳的应当听。 嗯， 呢句说话佢已经完啦，都人哋问佢你点解唔直接讲咧？佢呢个答案佢都唔直接答，佢话有耳的应当听， 嗯， 意思就真系话咩？就真系话如果你系想听嘅，你会听到，即系如果你系要了解我嘅心系点样嘅，你就会自己你会睇圣经，你会明白我的意思系咩，嗯？但系可唔可得佢唔系？佢话你见到佢唔信啊，杀咗佢，而佢亦都系真系用行动嚟到表达咗呢样嘢啊嘛。 好直接， 佢真系因为其实基督教点样发达嘅咧？其实基督教好奇怪嘅，基督教系殉道而扩大嘅，即系嗰阵时候基督教冒起嗰阵时候系一路俾人逼迫紧，一路俾人系打压紧嘅，但系越打压越杀你嘅，哇！你人啊越多咁样，就好似喺摩西嗰故事咁样，就真系话就法老王咧就想杀晒你啊，要杀晒啲男丁啊咁样，咁但系咧，哇！有冇搞错？杀唔到，仲越杀越多添， 系啊系啊， 咁样咁其实基督徒嗰个故事都系一样嘅， 嗯哼， 吓其实都系，咁但系伊斯兰教就唔系咁啊，佢嗰个文化嗱，头先个即系宗教符号啦，咁样，基督教就系十字架，就系你要俾人杀嘅， 嗯， 就系咁样，即系你要为我做 witness 嗱，即系同埋喺圣经里边 witness 呢个字咧，其实系殉道咁解，即系唔系净系做见证咁解，系要殉道咁解，呢一个就系耶稣嗰个信息，咁所以点解要十字架咧？就系话你要为耶稣而死，因为耶稣为你死。咁但系呢一个并唔系你个世界嘅终极嘅目标，你最世界终极嘅目标系天堂，即系呢一个系基督教信息啊嘛。好啦，咁但系伊斯兰教嘅就真系话咩咧？佢根本穆罕默德系一个将领嚟嘅，即系佢系打仗嘅。佢自己个人嚟讲，佢自己系杀咗数百人嘅，吓，唔信佢嘅就杀咁样样。咁佢尤其是系杀好多嘅犹太人啊，同埋基督徒咁样样。因为当时佢系开始做佢嗰啲叫传道啦，咁样样就系喺中东嘅地区啦，咁样。咁本身嗰个地区嗰啲人咧，冚唪本身全部都系基督徒同埋犹太人嚟嘅。 嗯， 咁但係冇默德佢係點咧？就好似而家 Boko Haram 咁樣，見到個基督徒揾把刀行住你咁樣，你信唔信？我俾個機會你，你唔信我殺咗你。你信我會點咧？穿珠戴銀嚇，有財富有女人，即係以後同你一齊去打仗咁樣。有啲咩女人咧？如果係唔信，即係如果有邊啲人唔信嘅，啲女人係你嘅，人哋嗰啲金係你嘅，你制唔制？咁有好多人就話咗制咁樣。即是被金钱的诱惑又好啦，或者被威逼又好啦，总之有很多人事实上 是因为这样制这样，就是因为这件事呢，所以今日伊斯兰教咁多国家就壮大到咁大，咁同埋点解呢一啲伊斯兰教国家同埋即系西方基督教国家唔同咧？因为基督教国家话系基督教国家啫，最多都系一半系基督徒啦，其他啲都唔系啦咁样。但系呢一啲伊斯兰教国家咧，好多系99.567%啊咁样系伊斯兰教徒嚟个，咁点解咧？因为佢哋系唔可以退会嘅， 系啊， 因为退会系要死嘅， 系啊， 咁样样， 唔单止自己死，成个村啊，成个家族都要死。 系啦，除非佢自己个老豆咧系要亲自灭亲咁先得啦，即系唔好讲喺中东国家，你就喺加拿大啊、英国啊、欧洲国家，系有好多呢啲叫做 honor killings 啊，通常系嗰啲女啊，可能系中意咗一个男仔佢唔中意嘅，又或者系唔中意戴头巾嘅，即系好多呢一啲嘢咧就斩咗佢个头落嚟，又或者杀咗佢。点解呢啲事情发生？因为呢个就系佢嘅文化啊嘛，咁样。咁同埋即系头先嗰个宗教符号都未讲到添，咁样。宗教符号。伊斯兰教宗教符号是什么呢？ 一把刀。 是一把刀，弯刀。 嗯。 OK？ 基督教是被人杀，伊斯兰教是杀人的。 嗯。 基督教为什么可以发扬光大，为什么这么多人信呢？就是因为他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嗯。 感动了很多人。是。当时那些是真的信徒，跟着很多人就因为他们的殉道而信。点解基督教可以发扬光大？因为有好多人死，有好多人殉道。点解伊斯兰教今日咁成功？就系因为佢杀咗好多人。即系两个教嗰个 philosophy 系完全唔同嘅。嗱，咁但系咁讲啦 ，both 喺基督教同埋伊斯兰教咧， 都是有很多人呢是、想简简单单就活在这个世界上，即是不想搞那么多东西了，这样即是他只是想有一个普普通通的、生活这样的，这样 OK？ 嗱，即是如果我们是讲基督教呢，这样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基督教其实是信什么，基督教大家是知道、个个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来的、嗯、那我们需要耶稣是得救这样、嗯、那但是我们事实上也都是看到有很多基督徒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他是这样说、嗯、他就说、哦、我觉得如果你是做人是好的，冇做咁多坏事嘅，哦，咁你可以上天堂噶啦。我、哦、地狱啊，净系坏人嘅啫，就系坏人先去地狱嘅啫。好多基督徒会讲呢啲咁嘅说话噶。咁、嗯、但系如果你系睇圣经，圣经根本就唔系咁讲。 嗯， 圣经就系话咩？就系、是、每一个人都系罪人，只系透过耶稣先至可以得救。但系有好多人系 wishful thinking 啊嘛，即系佢哋系觉得应该系咁嘅，咁所以佢就信咗呢样嘢。但系亦都系话自己系基督徒嘅咁样。其实呢一个根本就唔系。这个根本就不是基督教来的，样因为基督教另外就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徒呢他有一个叫 Great Commission， 就是他有这个大使命嘛，大使命就是就说什么呢，就是要、传道，将耶稣的信息传开去，这个就是基督徒在这个地上的大使命。但是有多少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真的会做这件事呢？ 嗯、 大部分是不会做的，大部分是甚至不回教会但都说自己是基督徒。 In that case 可不可以说、传道啊，同埋翻教会啊，同埋基督教系冇关嘅，因为大部分话自己系基督徒嘅都唔做呢一样嘢，我哋有冇理由咁讲啊？ 唔得， 冇理由咁样讲，因为根本呢件事系有关系噶嘛。咁同样地嘅喺伊斯兰教里边，系事实上系有好多人想活出一个普通嘅生活，即系想买嘢啊、做生意、开开心心。佢、未必全部嘅、可能经冚冷信晒嘅咁样，好似有好多基督徒唔系信晒成本圣经噶、即系佢哋系觉得、即系好嘅，好嘅咪信咯咁样，咁但系诅咒嗰啲就唔信咯、又或者佢觉得好人可以上天堂，坏人先落地狱嘅，咁、点样系好，点样系坏啊？呢个我自己决定啦，咁样样。好多基督徒觉得系咁样样噶，咁但系呢个其实唔系圣经所讲嘅说话嚟噶嘛，呢、个系。咁同样地系有好多人系信呢一个可兰经嘅咁样样，咁但系佢哋又唔系完全信晒，佢哋觉得哦马可默德当时杀人，咁但系呢一个净系 apply 喺当时嘅啫，即系而家唔使噶啦，即系佢会咁样谂咯。咁、但系点解有好多伊斯兰教徒嚟到？澳洲和其他西方国家，他第一代就没事，去到第二代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第二代就看本可兰经，就喂老豆 不是 这样的，不 是这样的， 他反而觉得自己家很差，因为家是没有活出这个伊斯兰教的可兰经教他要做的 事情、 所以即我们应不应该看回可兰经所讲的说话呢？其实我们绝对应该，我都鼓励大家是买本可兰经在家看看， 参详一下、 我都鼓励大家买本圣经回家看看大家可以看完之后就定段到底哪一个教是有一些什么的 message、我们就不要愚蠢地这样 就觉得 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所有的教的人都是好的、没有一个教 会教一些坏事的，即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即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一个教是不可能教得出人怎么杀人的呢？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呢？所以这个很奇怪的样的，所以在这件事呢，即我都见到有一个曙光的，因为这件事所打击的呢是一个、左交或者一个左翼的媒体的样子、我希望呢，即这些左翼的人呢以前是这么支持种族歧视、文化多元、那些人呢，他可以自己审查一下自己，就想回到底我之前支持的那些东西是不是错的呢，这样我是不是应该真的支持言论自由呢，好像我这些保守派一样支持言论自由呢，样因为其实事实上是什么呢，就真的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澳楼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